新約教會有一個的信徒，他的名字叫做保羅。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，但是呢他都是一個挺粗魯的人。我們從他所寫的那些書信，在新約有十幾封的書信是保羅所寫的，從他的書信的當中和他自己去介紹他自己的為人，他都是一個挺粗鄙的人的。他不是一些就是好像很温柔啊，好像很體貼啊，他要堅持的他就很堅持，他要罵人呢就會罵得很盡的。一個這樣的人，他要教導我們去認識什麼叫做真誠的愛。那這一位的保羅，他怎樣去勸勉當時在第一世紀的教會？我們要怎樣可以在教會裏面，在信徒與信徒之間，我們去實踐彼此相愛呢？不是只是第一世紀，而是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，我們同樣去看下，就是我們今天在教會當中又應該怎樣的來到去實踐彼此相愛的功課。在羅馬書十二章這段經文兩節，在這兩節的經文裏面就話咗俾我哋聽，有三方面關於真誠嘅愛嘅一啲嘅描述。呢三方面就係、是、第一係講咗愛嘅本質係乜嘢。喺呢有啲經文裏面亦都講咗話俾我哋聽，愛係需要有原則嘅。喺呢兩節經文裏面話俾我哋，第三方面就係、是、我哋愛咧。我們是需要有行動的，就讓我們花少少的時間來到去學習一下，當我們教會我們經常去講愛的時候，到底我們是不是真的懂得來到去愛我們身邊的人呢？第一方面，在這段經文裡面告訴我們愛的本質，再下一章就是即什麼叫做愛呢，即是我們可以翻開很多個字典，但是在聖經，在羅馬書，在使徒保羅他描述，就告訴我們有一個這樣的 definition， 一個的定義，愛呢是不可以虛假的，非常之簡單，愛人不可虛假。什麼愛都有假的嗎？有沒有假的？有假的、哦、虚假，或者可能你们都有听过，有不同的牧者有解释过这段经文，那个的虚假，这个的希腊文原文呢，就是指一个人他站上一个的台上，他去演话剧的时候，他就要戴着一个不同的面具。现在呢我就是要做爸爸，我的声音是爸爸来的，戴着个爸爸，现在呢我是做妈妈，就戴了一个女人的面具。即是说呢，我站上台的时候，我要去演的一个是一个女人，我就是像一个女人，我演的是一个男人，我就像一个男人。 你不要理我是一个什么人，但我戴了这个面具，我所做出来的那个呢就不是我来的，是另外一个人来的。那即是说呢，什么叫做爱呢？爱就是你不可以造假咯，你不要就是戴了一副的面具，但是你所讲的东西和你真实的你是不一样的，那这个就叫虚假。所以有其他的中文的译本呢就是这样译的，吕振中的译本他就说爱不可以装假，这些比较古旧一点的我们的广东话，不要装假。比较新译本，即是现代一些的译本，中文译本，他就说爱不可以虚伪， 唔可以装假，唔可以虚伪，唔好伪装，唔好去矫饰。我哋知道咧，系真正嘅爱能够可以去融化我哋嘅心，系一个最好嘅一个嘅良药，去医治我哋好多嘅伤痕。我哋系需要爱嘅，但系虚假嘅爱系带俾我哋有最大嘅伤害。如果我哋能够可以去接受到有真诚嘅爱，真正嘅爱，呢一个系会建立到我哋嘅生命，建立到我哋嘅家人嘅生命。但是虚假的爱啱啱相反，本来以为你是真心对我，原来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原来我们，所以这个其实爱的本质很简单，你不要装假。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虚假的爱呢？头脑上边话俾你听系应该系唔会嘅，但系实际上边我哋都知道系会有。当然我哋都俾我哋自己有一啲咁样嘅理由啦，我哋都系罪人嚟嘅，我哋都唔系完全嘅，我哋梗系会有啲嘢唔做得唔好噶啦，咁样样都可能系真嘅。但系我哋就去向住呢一个嘅目标去进发啦。我哋翻到嚟教会，大家都会讲话，我哋要有爱心，即系爱就系有包容啊，有好多嘅一啲嘅特质喺里边。一个好讲爱心嘅一个嘅群体就系教会当中。有阵时候，因为我哋太过注重去讲爱心咧，有阵时候我哋会系虚假嘅。点解咧？因为如果我做呢样嘢，你咪话我冇爱心咯。如果我唔做嗰样嘢，你咪话我冇爱心咯。咁我为咗我唔想俾人话我冇爱心咧，我咪就系装出嚟咯。你要搬屋，你揾我啊，我一定会帮你嘅。你问我好唔好？好啊，我帮你啊。嗱，即系呢，当然啦，即系我如果如有类同，实属呢个巧合 ，OK。我哋如果要明白保罗佢喺罗马书里边所讲嘅爱系唔可以虚假，我哋大家都明白。我相信我哋都冇，唔系有好多基督徒系故意咧要做一个虚假嘅爱，但系呢个系我哋要努力嘅一个方向，就系点样能够可以即系去诚实嘅。去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就是就算我要去做一些好的事，在一些所谓有爱心的事，我们都能够可以问心无愧。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就是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可以就可以，不可以就不可以。如果是勉强的话，你自己又不开心，那个受服侍的人呢翻嬲到之后咧，都系会唔开心。呢、这个就系圣经俾我哋第一个嘅原则，就系、是、第一个嘅关于爱嘅本质，就系唔好装假，唔好做假。你话咁咪好绝情咯，系咪啊？即系如果我乜都唔装，即系话 no 嘅话，咁有时你谂下，如果你真系唔可以去帮人搬到屋，如果你真系唔可以去帮人去凑仔，你咪就系话唔可以咯。如果你话咗可以，结果又做唔到，系更加伤人心。所以保罗俾我哋听，我哋要学识得一个不虚假嘅爱，呢个先至系一个真诚嘅爱。第二方面，我嘅原则好简单，佢系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恶就憎恨佢，善就揽实佢。恶就是啲 evil 嘅嘢， 有啲即係好可以，你可以解釋成為咧就係啲即係唔道德啊嘅事情。如果我用一個聖經嘅角度咧，就係一啲即係唔合乎真理嘅事情，嗰啲就係 evil thing。就算咧，即係我哋拋開曬其他，當你講話哇，你做啲嘢真係好 evil 啊，真係好邪惡啊，咁我諗大家都會明白咧，嗰啲係乜嘢嚟嘅？邪惡嘅嘢就係要去厭惡佢。厌恶呢个字咧喺圣经里边，即系我哋厌恶都好似好文雅，系咪？其实咧嗰个字本身系好强烈嘅，就系、是、你去憎恨佢。啊，逢系嗰啲令到我哋邪恶啲，我哋就憎死佢。嗱、啊，咁呢个就系叫做就系保罗嗰个原则。啊，如果睇下即系保罗咧，即系佢喺譬如佢喺加拉太书啊，佢闹嗰啲嘅信徒，即系话你咁快你就即系离开信仰啊，保罗系闹得好劲嘅。不啱的事，不合乎真理的，我们就要即是憎恨它。善的，那这个大家都明白了，是不是？即是啱的事情，我们呢就是要即是那个亲近，就是要我们要去揽实它。你不要去揽实那些邪恶的事，但是你要去揽实那些是啱的事。所以这个就是即是善恶分明。其实都不是新嘢嚟噶啦，你同埋我都应该知道噶啦。善同埋恶，我哋系要分开。如果我哋去爱人，爱到善恶不分嘅话，呢一个就系一种叫做盲目嘅爱。都知噶嗬？我都知道我哋系唔应该咁样样嘅，系咪？不过有时候我哋都。会即系分唔到嘅，因为始终即系人有我哋嘅自己嘅情噶嘛，系咪？咁所以即系我哋要去做一个嘅即系嘅基督徒，做一个好嘅信徒，我哋要尝试去合情同埋合理啊。你见到有弟兄姊妹有做到一啲嘅事情。是不是很啱的时候，我们又会不会够胆去跟他说呢？这样在以前呢，我们教会即是回到香港的教会侍奉最初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到呢，即是在崇拜开始那段时间的时候呢，有一些的信徒呢，他们就迟到了回来教会，即是我不是说这间教会，就迟到了回来这个教会，他们就在那个厨房那个 area 那里就在吃早餐。他回来教会，我们不是那么多堂崇拜，只有一堂崇拜而已。他有回来崇拜，但是回到教会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去吃早餐。要不要跟他说呢？跟他说是不是没有爱心呢？我哋就不如咁啦，我哋就叫啲招待去同佢讲啦。喂，你翻嚟崇拜啦，你即系唔，我哋教会崇拜唔应该食早餐噶嘛，系咪？咁啲招待，即系唔系啲招待冇乜胆噶嘛，系咪？Sorry， 所以即系唔知点讲啊，即系大家会有好似即系咁样叫佢，唔系几好意思。OK 唔 OK？我哋揾執事同佢講啦，啲執事好其實好驚會有嘅，啲執事都唔知點去講，大家即係喺教會幾十年，即係唔好意思同佢講嘅咁樣樣。OK， 牧師就經常坐喺個崇拜第一行嘅，就好少喺崇拜嘅時候離開個禮堂嘅。咁邊個講啊？咁啊，梗係對阿師母出去啦。咁就去同佢讲，咦？点解你哋即系会走嚟食早餐嘅？系好赶啊！即系，但系而家崇拜、哦，系啊系啊，我会嘅，食完就嚟噶啦。但系而家崇拜紧、哦，预示者就系每一次崇拜嘅时候都走去嗰个 area 睇下有冇呢几个会友喺度食早餐。 就是讲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，他们就不再去吃早餐，即是他们可以吃早一点回来吃咯，早一点回来吃完之后才回来崇拜咯。过了两三年之后，这个是大家族来的，这个家族里面呢，其中一个吃早餐的成员呢就参加浸礼班，他两夫妇都要受浸加入教会，从细翻狗到大都没有浸礼，不知道是不是就吃早餐。后来两个都这个的洗礼。我刚刚来 North 的时候，我们有九点几有中文的主日，我们有粤语的主日学，那时候我们只是一半间房，有时候呢我即是要经过那个的厨房的时候，会见到有时候会有一个两个讲国语的人坐了在那里。那他在回来做什么呢？我要不要问他呢？我不一定要闹他的 ,OK? 你不要以为就是这样。你会不会问他，你回为什么你不回去崇拜的？我这样问是不是很没礼貌呢？还是你是帮他去成长呢？当我们讲话爱是要善恶分明的时候，我们怎样来到去诠释什么叫做爱心呢？在教会里面，当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用爱去相待的时候， 我们要放它在一个真理的角度里面来到去实践出来，不是就是说不要讲啦。在教会里面，不知道会发觉到我们很怕有冲突的，即如果有些人他讲了一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再讲二的了，因为如果我跟他讲的东西是不同的时候，我怕我们会有冲突了，就不是挺好了。但是教会为什么是会成长呢？是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断是互相的去劝勉，互相的去提醒，我们去做一些啱的事，我们才会成长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会做错事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其实。因为我们都说我们是罪人来的嘛，我们当然会做错事，我们当然会讲错事，我们当然有些事我们是会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挺好的，是不是？哪一个可以去提醒我们呢？以前我们回团契，有些团友他 OK 拍拖这样讲啦，就是他识了一个微信主的姊妹，微信主 的女仔，那我们要不要提醒他，你会不会带他信主啊，会提一提他啊，这样。即我们是彼此去提醒。我们有一个的好好的朋友，以前在即美国一起的，回到香港，大家都回到香港。那年平安夜，他们回第二间教会，他们没有回教会，他们教会有崇拜，没有回教会，就在家打边炉。我说，喂，为什么你平安夜为什么你不回教会，你去打边炉的？我这样讲是不是很没礼貌呢？是不是很没爱心呢？教会要去不断的成长，就是我们要去看了圣经之后，我们要明白我应该怎样的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然后我们就学习用爱心去说诚实话，去帮助我们自己和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一起来到成长。第三方面，爱的行动。保罗就是用了两句的说话，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爱弟兄包括爱姊妹，我们就是要彼此亲热。和合本这个圣经呢，这个亲热呢，即是你不要只是想着呢那些的男女呢，即是揽埋一嚿呢，即是嘴对嘴那种叫做亲热， OK？ 那个是只是其中一种的亲热。 保罗在这里讲到那种的亲热，就是说我们要很热情地的那种的彼此的相交。我们是 我相信都不用我再多解释了，就是我们、中国人都是一个重情的民族来的。就是你、我和师母刚刚来到芝加哥的时候，大家都很热情呢，想找我们吃饭的。好熱情咧，即係哎呀，你呢度係個呢度係廚房啊，嗰度係 NPR 啊，你唔需要俾錢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哋可以食飯啦咁樣樣。好多人咧，即係哎呀，冇咩要需要照顧啊？我哋屋企有咩嘢，我哋可以俾你啊咁樣樣。我哋知道咩叫熱情。我哋如果我哋要學習要彼此相愛，我哋就係有呢一份嘅熱誠。是发自内心这种的热诚来到去过这个的彼此相爱的那个的肢体生活。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这个恭敬就是说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那种的关系，那种的就是我们如果说有那种的礼貌有礼那个呢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要建立一种叫彼此推让的一个的关系。这个的推让呢是、新译本呢就是说用恭敬的心彼此礼让。天主教的中文的译本呢，诗高圣经，他说要彼此争先去礼让，就是说我要对你那种的礼貌，那种的礼让呢，是要争着你去做的。我相信中国人都应该很明白了，是不是？你去到一个的门口开门，边个入去先呢？哎，牧师你先啦，不要紧，你行先啦。牧师你先啦，你行先啦。结果都没人够胆是第一个行入去那个的课室里面。所以即系争先，就系我哋要，不如你先啦推吓，希望我哋侍奉嘅时候唔系咁样咁推让啦吓。我哋叫做呢种叫一种叫喺礼貌上边，我哋系觉得我系可以迟啲嘅，我可以迟啲食，我可以迟啲入去，我可以迟啲，我就让你去先，我让你先去享受到。让你先去得到这些的好处，这个就是叫做彼此推让嘛。我不是只是看见我自己的好处先，我是先看到照顾到你的需要。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的一个的礼貌。中国人说呢，礼多、什么礼多人不怕，人不怕什么礼多人不话，哦，礼多人不怪，死啦！啲中文越嚟渣添，而家开始，礼多人不怪。其实咧，这个都是一件好事嚟嘅。我以前喺台湾读书嘅时候，我、有三个香港去嘅，即系我哋都系、基督徒去到教会。咁每一次差唔多每一次咧，我哋食完我哋崇拜完之後咧，牧師師母咧都邀請我哋呢三個即係喺香港去嘅學生咧，去佢屋企食飯。亦都有啲嘅神學生咧，去牧師師母屋企食飯。佢哋間屋企咧就係喺教會嘅上邊嘅啫。咁所以咧喺嗰幾年裏邊咧，差唔多咧即係經常地咧係崇拜之後咧，都去牧師屋企食飯嘅。咁咧就台灣人都係好傳統嘅，食飯嘅時候咧，咁啊師母咧就係喺廚房裏面煮完之後咧，就擺曬啲餸出嚟，就唔使等阿師母噶啦，我哋就食先噶啦，我哋同牧師一齊食先。有陣時候咧，我哋師母會 join 埋我哋一齊食嘅，但係咧就係、是、每一次，差唔多每一次咧，師母咧即係攞啲飯啊，攞啲餸擺喺台嘅時候咧。牧师咧都会咧，即系望住师母话：谢谢，谢谢。佢都多谢师母。所以 有時候我們就問他，咦，牧師你經常即每一次 都會多謝師母的，他說是啊，他說即他這麼辛苦煮餸，那是應該要去多謝他的嘛。不知道為什麼呢，這件事呢是入了我的路，即 我們覺得、啊、夫婦之間都很熟的啦，大家認識了這麼久，是不是生活了這麼久，不需要再介懷這麼多的禮節的啦。但是我和我師母結婚二十多年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學了這個的牧師的地位。如果那次是師母煮餸，我很多時候我都說唔該曬你，多謝曬，辛苦曬。我唔知道呢啲説話咧會唔會好辱罵，或者咧即係聽到即係點樣樣。但係如果換轉嗰日係我去煮餸，師母話辛苦你，你做曬所有嘢，即係雖然咧即係係我心諗你做得仲多我啦，係咪？但係你始終覺得心裏邊都係覺得。啊，开心啲嘅、哦，即系唔系因为我做呢样嘢，我唔系因为要得到嗰一句嘅赞赏，我大家都明白噶啦，系咪？礼多人不怕啊嘛，哦、啊，礼多人不怪啊嘛。你即系话，就算你系亲兄弟姊妹，就算你系两夫妇，你系阿爸阿妈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。讲一声 thank you， 多谢呢一种咁样嘅关系，其实系会加深彼此之间嗰种嘅相爱嘅关系。而家啲年青人唔讲唔打招呼嘅，唔冇礼貌噶嘛，我哋话见到你都唔叫人噶嘛。保罗就系话，我哋喺教会里边要建立一种乜嘢嘅爱嘅关系咧？就是彼此親熱， 要有一種那種的熱誠，那種的 passion 彼此的對待。我們要有禮貌， 我們要有一個彼此尊重的那種的關係，在裡面就用了彼此推讓來去描述。我們除了要明白愛就是不虛假，我們要明白愛是要有原則的，好似即系哥林多前书，我哋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呢、这个就系爱啦。我哋都要明白，我哋除咗喺理念上边，我哋知道好多关于爱嘅一啲嘅观念之外，你做出嚟啦，行出嚟啦，真正嘅爱系有动作，系感受到，系见到嘅。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间有爱的教会。有一个医生呢，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，下一张的 PowerPoint 应该是，他说当一个人感觉到被爱被关怀的时候，有人在背后支持和拥有亲密朋友的时候， 就算呢、就是、病呢都会变得比较快乐，sorry， 就会变得比较健康快乐，冇咁易生病。就算病咧，好嘅机会都好高。相反，一个长期处于紧张嘅状态，成日对人咧系有猜忌啊、唔信任嘅人咧，身体里边抗体嘅数目咧就会明显下降。让我哋咧即系培育多啲咧即系正面嘅能量。就算我哋遇见有困难，屋企有水浸又好，点都好啦。我们仍然有这样的机会呢，是可以开心的来到去活出来。在讲到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可以做一些爱的行动，在我们的家人或者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呢？我不知道中国人惯不惯于去做一些爱的行动，我想邀请大家去尝试一下，你唔好，你唔喐住下，尝试一下去做一啲嘅爱嘅表示。如果你身边嘅人就系你嘅家人，系你嘅配偶、 你可以揽一揽佢，俾个黑佢。如果是其他的弟兄姊妹，你用你的方法来去表示这份的爱，可不可以？请各位起立，你自己做一个